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21集，豆腐缩一缩个膊头，神情古怪，好似有啲咩难言之隐咁，显得个鬼鬼鼠鼠。我心里边一喐，讲：喂，你条衰仔，唔系将人哋房间啲嘢搞坏咗系嘛？我讲你听吓，而家我哋啊身无分文，我冇钱赔噶。豆腐即刻撒手零头，吞咗啖口水，佢讲：唔系，我啊唔敢一个人瞓。这个地方是鬼村啊，真是有那些东西的。我啊在这个房间那里睡觉的时候，半夜我起身去厕所，你估我见到什么？我见到有个女人在个厕所里面梳头啊，哇，这头发啊咁长啊，老亲，哎呀，唔该你啊，我真系唔敢自己瞓啊，不如我哋漏夜走算啦。如果喺之前豆腐同我讲呢啲咁嘅神神鬼鬼嘅嘢咧，我肯定系唔鬼理佢。但系经过咗呢一个月嘅经历，我都明白到关于鬼神之说就流传咗几千年。并非是空穴来风的，这个这样的鬼村名号来由亦都好耐。豆腐现在八成八可能真的撞到啲唔干净嘅嘢。自从出咗嗰个格格尔公主墓之后，豆腐呢就将嗰串桃木珠已经还返俾我㗎啦。据说倒斗挖蘑菇嘅人天长日久，个身上边嘅阴气呢就会慢慢加重嘅。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鬼村，而我们刚刚就从个斗里面出来，估计可能阴气还是缠绕着不散，所以等下豆腐招惹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都是不出奇。我想到这里就叫豆腐在旁边打个地铺瞓，心想我们两个大男人还有一串被邪的手珠，即使有些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都不敢靠近。但是我真的可能低估了自己的气运，人的运气一旦低落呢，什么衰嘢都来了。我发了个梦，正在睡觉的时候，感觉到有一双好像柔弱到冇骨咁的手在我身上摸来摸去，好鬼舒服啊。跟住仲闻到一阵幽香。由于是在梦里面，我没什么警惕性啊，擘大眼一睇，发现竟然是我的前女友萧静，她主动地依偎在我的怀里边，依然是美丽动人。她说： 你去了哪里啊？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的？是不是变了心啊？ 有时人在发梦的时候可以明白自己是处于在梦里面的，我当时就是有那种感觉，知道这个是个梦，所以好淡定睇住怀里面嘅女人，我就冇讲嘢。萧静就笑咗一笑，跟住就凑个面过嚟锡我。就算而家係发梦呀，我心里面都不由得浮现到一丝嘅怒气。我心諗呢咁嘅衰婆点解就係咁唔安分嘅，连发梦都唔停。你离开咗男人係咪真係活唔成呢？係咁样諗，我就一脚就将个人伸开。既然在梦里面，我亦都唔需要咩怜香惜玉嘅爱护女同胞啲咁嘅嘢。我呢一脚伸过去，萧静就当场扑咗喺个地度，喊咗出声。佢一抬头，我啊惊愕咗啦。佢一下子啊变成咗顾文敏。嗰一瞬间，我就俾个梦境迷住咗。咁之前仲系好清楚知道嗰个系梦嚟嘅，但系而家睇到顾文敏呢一刻，我完全就冇呢个意识。睇见自己踢咗人，即刻又叫咗声佢个名，就行过去将佢扶返起身。我扶佢坐喺个床边，顾文敏就揞住俾我踢到嘅小腹，显得就好痛苦。我一睇就心急啦，即刻就去同佢检查下伤势，跟住嘅一切就不言而喻。科学家讲呢一种梦系压力太大嘅表现， 咁我諗我而家可能真係大脑受得压抑太紧要啦。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喺度发咗呢个梦。第二朝早起身行起路上嚟，只脚都喺度震嘅。刷牙嘅时候去睇下镜里面一照，即刻我就吓咗一大跳。阿豆腐亦都喺度刷牙，佢一睇见我个面，成啖嘅牙膏泡啊全部吞晒落肚。佢好惊咁讲：，唉，六老陈，你块面，你个人见人爱、车见车载嘅靓仔样，点解变成咁个鬼样啊？喺镜入边嘅人面色就发晒青，就好似咧病咗好耐、卧床不起嘅嗰啲病患咁，而且仲有啲似好似电视剧里边俾嗰啲狐狸精吸干精气嘅折堕鬼咁。我谂肯定系琴晚嗰件事，即刻就明白过嚟，心里边暗闹：佢老尾真系黑，人嘅运气一讲，乜嘢嘅衰事都嚟晒。如果所料不错嘅话咧，我琴晚之所以会发嗰个荒诞不羁咁嘅梦，八成就系啲咩鬼嘢喺度作祟啊！我本以为仲有一串咁嘅手珠，再加上我同豆腐两个大男人嘅阳光之气，点都唔会出事啩？点知道嗰啲嘢依旧就揾上门嚟，估计可能真系同嗰个鬼蛇之面嘅诅咒系有关。呢啲嘢依旧系喺度发挥紧作用，佢系不停咁影响我嘅人生。如果再系任由咁发展落去，我真系唔知道接下嚟会发生啲咩事。我就冇去理阿豆腐，就算我同佢再亲近，都唔能够话俾佢听话。喂，我啊，琴晚黑发咗个梦啊，同阿顾文敏咁啊，所以今日先会虚脱。我如果话俾佢听，我可以想象我会即刻成为佢一世嘅笑柄。我即刻将豆腐推出个洗手间，冲咗个凉，准备啊带埋豆腐嗱嗱声走人啦。再喺呢个地方咁踎落去，都唔知会发生咩事。我啊真系受够啊！阿豆腐临走嘅时候又讲：，喂，咁我哋使唔使叫埋嗰个啊？我讲叫佢做咩？豆腐即刻露出鄙视我咁嘅样，摸咗摸我个额头讲：，老陈，你平时咪好聪明嘅咩？而家点解咁蠢噶？我哋啊身上冇钱啊，同埋信奉嗰个咪可以搭下顺风车啊！佢咁一讲，我先谂起上嚟。琴晚黑嗰个情形嘅经历影响到，而家就有啲心不在焉。啲经豆腐咁一提醒，我哋即刻决定就去揾阿老凤。点知道佢早啊已经先我哋一步啊走咗人，激到阿豆腐将佢祖宗十八代啊一一问候咗一次。事到如今，亦都只能够先出咗条村再谂办法啦。实在唔得嘅，就联络几个熟人过嚟接一程都得啩。点知道我哋两个人啱啱落到楼下，就见到旅馆里面走入咗嚟三个人。之所以会一眼就留意到呢三个人，因为佢哋特别醒目，皆因佢哋着住警服。豆腐啊，侧个头，细细声咁喺我耳仔边讲：有困难去揾警察叔叔，我哋嘅银行卡又跌咗。哎呀，就算想赚个钱啊，都唔得。不如干脆我哋叫警察叔叔送我哋翻去啊！我不动声色同阿豆腐打咗个手势。这个时候我哋啱啱喺个楼梯口，仲未落去，我啊示意豆腐要翻去转头，但系为时已晚啦。嗰三个警察已经睇见咗我哋，其中一个对我哋两个指咗指，冷冰冰咁讲：企喺度，就你哋两个落嚟，同我行一转啦。豆腐即刻擘大个眼眶：哇，好犀利喎！不愧为警察，佢真系知道我哋需要帮忙啊，主动叫我哋过去添。我只能够苦笑，心谂警察点可能平白无故咁出现喺呢个深山老村里边啊？更加唔可能啊，啱啱咁撞入呢一间店入边。我睇见佢哋嘅第一眼，心里边其实都已经明白啦。佢哋八成八啊，就系当初跟踪卫南京佢哋一班人嘅，冇谂到呢一班人咁鬼坚挺，居然到而家仲未走。事到如今，走都走唔甩啦，我亦只能够见机行事，心谂呢啲事无论如何都唔能够承认啊！如果而家溜走，反而就系造贼心虚。 当即亦都唔点破豆腐，任由佢继续幻想阿警察叔叔救人嘅感动场面啦。慢吞吞咁落咗楼，笑住讲：，系几位同志，有咩事啊？豆腐喺我身后边伸个头出嚟讲：， 哎呀，警察同志，我哋嘅钱包跌咗，可唔可以麻烦你送我哋翻去啊？ 我拧转头睇咗睇豆腐，一时之间都哑口无言。最后我哋只能够摸一摸佢嘅头讲：，唉，乖啦，转头呢阿哥带你去最好嘅医院啊，脑残系病，一定要医噶。嗰个警察明显就来者不善，三个人都系面无表情。佢打量咗我同阿豆腐两眼，跟住问：唔该，问问你哋个名。我为咗防止豆腐乱噏嘢，于是乎我抢先咁讲：我叫刘国强。豆腐听完之后都唔算系真正脑残嘅，佢亦都醒目啦。佢即刻就讲：我叫马悟空。警察跟住又讲：咁睇下你哋嘅身份证。我讲：哎，我哋系旅游嚟嘅，入山遇到咗野兽，搏命嘅时候全部啲证件都唔见咗啦。嗰三个警察面面相对。这个时候其中嘅一个警察嘅电话突然间响咗一下，佢去到门外边接电话，跟住入嚟就手挥一挥讲：就系佢哋，陈元、窦博志，将佢哋带走。豆腐而家总算知道有啲唔妥啦，即刻横眉竖眼咁讲：喂，你凭咩拉我哋啊？就算系警察啊，都要有凭有据先得噶。我哋犯咗咩罪啊？其中个警察冷冷咁盯住我哋讲：犯咩罪？你哋心里边清楚，我系受人所托嘅，所以唔会太难为你哋，手铐亦都唔上，识趣嘅就跟我哋走。如果夹硬嚟，我哋亦都奉陪。我嘅目光就越过个门口向外边望，见到嗰啲警察到嚟，已经吸引咗一班嘅村民围观。而家睇情形，俾差人夹住咗，就算你而家想走都走唔甩噶啦。而且而家啲联网系统又唔系流嘅，唔好话走唔出去啊，就算你走咗，到时仲会被通缉添。咁呢啲人点解会一开口就会叫出我同阿豆腐个名呢？受人所托，唔会难为我哋。佢哋系受到边个所托啊？我隐隐约约諗到有一种可能，不过喺我心里边亦都唔太愿意去相信。跟住我同阿豆腐就被带到咗村外边一个空地嗰度，嗰度呢就停车场嚟嘅，已经停咗两部警车㗎喇。其中一部警车旁边企住一个熟悉苗条嘅身影，着住不停嘅警服，猛然拧个头嚟一睇，我心里边即时就一凉，暗暗咁讲：顾文敏。豆腐哑口无言，睇咗一睇警车旁边神情冷漠、身材高挑嘅顾文敏，最终咁苦笑一声，对我讲：老陈，睇嚟我哋之前嘅猜测都系啱嘅。哎呀，唔好伤心啊！女人如衣服，哎，到时我哋再换嗰一件算啦。我就冇理豆腐，心里边亦都冇太多嘅感觉，或者早喺合谷嘅时候，我就已经隐隐咁预料到佢嘅身份㗎啦。只系我冇諗到咁样经过一番同生共死嘅经历，佢居然连放下水都唔肯。呢、这个咁嘅正义感同埋敬业精神，唉，真係令我想，唉，唔好多諗啦。跟住我亦都冇再睇顾文敏一眼，就直接坐咗入去架车入边。